全国36个中心城市公共交通客运量528亿人次，同比增长19%，完成货运量475亿吨，同比增长13.5%。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，11月银行结售汇顺差252亿美元，1到11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2216亿美元。11月，我国跨境资金收付和外汇市场交易保持活跃，外汇形势总体平稳。2022北京新闻中心注册报名工作明天启动，记者可登录2022北京新闻中心官网申请注册，报名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10号上午10时。该中心将设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，服务时间为2022年2月1号至20号，将向非注册记者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、符合国际惯例的新闻信息服务和媒体公共服务。北京时间12月23号18时12分，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12号卫星01星、02星发射升空，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，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。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在新出版的《奥林匹克评论》杂志撰文说，北京即将书写历史，成为首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。我们相信中国的伙伴和朋友一定会提供卓越的冬奥会体验。巴赫指出，新冠疫情的阴霾仍未散去，而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比以前更为分化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是一个重要时刻，以和平、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年度大型记者会上表示，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，不仅造福两国人民，同时也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稳定因素。 我和习近平主席称呼对方为朋友，我们保持着高度互信的关系，这也促进了我们两国的务实关系发展。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，俄中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，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。俄中两国是绝对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，在俄中历史上前所未有。 普京表示，目前俄罗斯与中国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，并进行联合演习、海上和空中联合巡逻等。俄中在能源、核能、太空、高科技、人文、青年、教育、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，均是两国关系的具体体现。在谈及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时，普京说，俄方已多次明确表示绝不接受北约继续向东扩张。关于乌克兰问题，普京指出，总有人不停地渲染战争氛围，俄罗斯必须考虑如何保证自身安全。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，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643万6619例，累计死亡病例537万4744例。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，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181万例，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.54万例。23号，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61331例，新增死亡病例3355例。美国媒体报道说，22号，奥密克戎毒株已蔓延至美国全国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，这距离美国报告本国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仅过去大约3周。随着病例激增，目前全美近半数州的医院再度处于高压状态。 因为现在新冠病例激增，我们又一次在医院停车场上支起分诊帐篷，我们现在就像进入了灾难模式。 根据欧洲多国23号公布的数据，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19789例，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91608例，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4595例，均达到新高。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，感谢收看。 更多新闻资讯，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。更多移动视频，请下载央视频。观众朋友，再见。 再见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，调频94.5兆赫，中波828千赫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，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。